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 大军伐。 好，翻来咯！2014年第一集大军伐。 或者 Jingle 话咧，我哋有阿龙有 Anthony， 但我哋咧其实冇呢两个好耐， 好耐啦。阿龙喺中东啊嘛，咁佢 哇咁开心啊！我中东去边度啊？ 去中东，好似去伊朗啊！ 哇，佢唔驚咩人 kidnap， 我哋可能呢喺我哋喺电视度见到有个人俾人挟持住，跟住话要割个头落嚟啦，嗰个就阿龙。 唔係啊，佢啲人皮即成波斯地毡。 我都话边个塞入咪㗎啦，又唔入咪开头。咁啊係啦，咁啊不如我哋宣传下头先啱录完嗰个节目先，恋上关系，我哋。 哇，非常精彩喎、 啊。我哋台柱之一陶君衡上咗去喎、 啊。即係大台柱点之一啊，真係最重要嘅 台 柱。 冇错啦。 证明呢 ,B 哥呢就唔係沟女王嚟。 犀利、哎、力保不失喎，作客呢个地獄主场啊，哎、力保不失喎，真系啊！ 呢、這个 社民前主席唔系讲笑喎、 啊，土耳其呢一个主场咩 啊？ 加拉塔沙尼嘅主场， 而家冇咗啦，改咗嚟噶啊！ 犀利真系，陶君衡好嘢，咁啊大家等听啦，都系 唔系啊？阿土咧都要一集最尾俾人最后 KO， 唔可以拖延一集去第二集先俾人 KO， 佢冇爹哋牙咯，你坐低啦。好啦，咁我哋即係咁啊，大家记得听恋上关系啦，即係 Annas， 即係呢个决战呢个陶君衡，好听啊呢、這个。咁啊，我哋就讲返我哋啲正经嘢啦。喂，占领中环呢，我哋即係一路喺度听个进度，即係听嗰个情况呢，即係斩又绑手啊，跟住又非暴力啊，跟住而家好似非粗口又出埋喎，依家係咪啊？哇，土咁你华民主书院呢，即係依家即係都有叫做幫下手搞嗰啲叫乜鬼非暴力訓練咁樣㗎嘛，你即係你依家點睇呢單嘢，覺唔覺得推呢件事係即係覺得好似推緊一件唔會發生嘅事咁樣呢？係 冇，我一路都估計都係佔領中環係如箭在弦， 竟然 冇得走 嚇、啊、 你覺得有得走咩？你吹到咁大，你竟然做唔到？ 嗯， 我真係唔信，所以我上次咪批评过话，即係民主党嗰个口号就话如果有普选就冇占领中环係假嘅。 係。 因为系人都知道係冇普选㗎嘛。你唔占领中环点会有普选啊，你唔好讲少啦。 嗯。 你唯一呢样嘢係要挟到阿爺㗎嘛。 嗯。喂，唔记得。 咪但当然你话过程中有好多勾嘅嘢係一个事实。係。勾嘅嘢之一就係咩用个 WhatsApp 投票啊嗰啲咩勾嘢咪好勾 㗎。用 Apps 投票係啦。 即系唔好话讲technical 嘅问题，即系究竟系咪可以连到线啊？诸如此类嘢，老实讲，打两条战线对付阿爷嘅话，一街头抗争占领江中环，二就一定系要即系辞职公投噶啦。 系啦，喂， 你只有能够咁先可以令到阿爷系完全咧系即系根本系唔知道你喺度搞咩嘅。 嗯哼，喂，唔记得介绍啲嘉宾，一个就 Kelvin 啦， 喂 ，David， 咁就阵间咧有个好紧要嘅 topic， 咁要佢帮手嘅，咁咧依家咧其实 你都未介绍 David 噶嘛，叫 David 咪讲咗咯， David 咧就一个南苏丹问题嘅专家，咁咧佢就同阿陈云大师一样喺德国读书嘅， 佢嗰个城市又距离我大概两个钟车程，即系佢就喺 Göttingen， 我就喺 Bonn， 系啦，佢系波恩大学嘅学者啊呢位。 嗯哼，咁啊，但系咧，即系你话如箭在弦啦，咁但系依家睇民主派咧个决心就真系唔好大，即系依家已经喺度讲紧，哎呀，我哋可以缩啊，跟住又要一定要同中央配合呢样嗰样啊，咁但系你其实觉得依家坊间嗰啲方案咧，其实嗰、那个即系有边啲系你觉得会比较好啲啊，同埋有啲咩原则系一定系唔可以放弃咁样咧，系 即系国王的新衣嘅故事。 吓， 学民思潮咪讲咗个底蕴喺边度咯？你对付共产党呢、這个即系恶霸嘅话，你一定要用一个细路仔嘅逻辑同佢玩， 就系扭计啦。 冇错， 系啦。 你用一个细路仔嘅逻辑就话，我一定要公民提名 ，otherwise 我所有嘢都唔接受。 嗯， 呢个先至系一个方法。

陪佢一齐啊嘛。 嗱，咁可能肥棒咧落去卖蛋挞咧，都有一两个官仔陪下嘅。不过咧，佢后面嗰啲群众啊坚嘅。不过呢一度咧，个群众后面啲群众咧，就可能报警版就系假嘅、哦。可能啲友仔全部都系。 唔系啊，我有个 friend 啊，佢曾经话俾我听咧，佢曾经系做过呢个中国领导人嘅群众噶。 咁假 真係做呢群众㗎。 但佢係咪一个重要人士先？ 唔係重要人士。 即係林记咁样喎。 林记㗎咋。咪中国领导人咪就鍾意做呢啲嘢囉。但其实如果你问我作为一个西方嘅政客嘅话，你应该系面对真嘅群众。因为点解呢？无论佢屌柒你又好，掟鸡蛋又好，掟呢个番茄都好。 嗯。 你系有一种方法系你回应㗎嘛。係咪？即係例如你阿洛舒羅新力加係咪啊？ 係啊，俾人掟咗個雞蛋，因為佢 問 佢 爭 我火腿係啦，冇錯， 係嘛？你爭我火腿， 喂，同埋咧， 明贏曬咯。 同埋喺德國啊，阿麥克爾總理又試過一次，其實嗰次又唔小心嘅，咁啊喺度同成班 friend 飲啤酒，佢就去俾人影到，跟住一個伙計咧，臨喺即係俾啤酒佢嗰時，即係擺低嗰個杯嗰時咧，佢托住嗰個盤，成個盤呼一跌鬼曬落個身度，成身濕曬咯佢。 呢個絕對嘅專登， 點解反應？呢個我覺得就可能係專登嘅，因為喺德國咧，Angela Merkel 咧就我哋就有某部分人就唔中意佢嘅，咁可能又專登嘅，跟住又扮唔小心，咁就但係之後咧佢都即係扮話冇事咁樣都。 佢直情 唔係你一定要扮啦，係啊，你一定要扮。 佢冇嬲佢塊面，起碼 你作為一個領導人，無論真心假意都好。 嗱，我哋喺 你面對呢啲咁嘅群眾嘅衝擊嘅時候咧，你需要有 EQ， 唔係 IQ， 係 EQ 嚟嘅。 同埋你有啲人啊，佢表面上可能個反應係唔嬲，但係你睇得塊面喺度嚇嗱，記唔記得以前阿曾生？ 曾 唔記得曾生塊面係咩色 㗎？唔係曾權 係啦，嗰塊面係咩色㗎？記唔記得啊？係，而家成塊面係黑曬， 成隻麻雀咁樣西字喺度， 即係口唔緊要個口，但係咧就其實想揼你一鋪嗰啲咧，但係人哋唔會做到咁啊嘛。嗱，你好似阿梁生咁，係咪先？而家我哋呢個梁生啦， 梁生咪 佢第一句出嚟講咩？喂， 依法處理咯，咪要 佢仲好惡，佢樣係好惡㗎， 仲要話暴力咁樣咯。 你唔好以為啲人唔識睇你面色先得㗎， 唔係所以咪。你睇到西方嘅政客同埋東方嘅政客喺面對群眾呢個衝擊裏面咧，嗰個差異喺邊度？西方嘅政客咧就係借呢啲群眾嘅衝擊咧，就嚟攞翻自己啲分嘅，係咪？即係嚟你記唔記得啊？我當年我記得呢一個列根總統咪俾人槍擊嘅，佢中咗槍噶嘛，佢入到去醫院嘅時候，佢講咗句笑話，因為可能佢係 佢同我老婆講嘅， 佢同個醫生講 ，Sorry, I forgot to duck。 佢話你又呢個笑話啦，我哋另外一個就話，喂，究竟醫我嗰條友係共和黨定民主黨嘅？咁跟住個醫生咧，亦都有一定嘅幽默感。佢話我呢度今日所有人都係共和黨，得唔得？ 呢個唔錯， 證明咗美國嘅團結啦，亦都。 你諗下美國人， 佢又唔使表態， 美國人都算係幽默。即係佢用呢啲咁嘅方法嚟解套一件槍擊嘅事件，對中國人嚟講好緊要㗎嘛！屌你乜，你用呢個暴力嘅方法嚟去解決問題，雖然你列根係幾嚇人憎都好啦，係咪？咁列根就問：喂，今日有冇共和黨嘅醫生喺度啊？喂，呢句已經夠幽默啦，係咪？即係其實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都有少少西方嘅諗法嘅，係咪？搭的士，如果我係佢嘅話咧，我係搭巴士。搭巴士先掂，搭巴士咧就係我同啲群眾逼，係嘛？跟住同啲人寒暄問暖啊，了解下呢啲情況，係人都認得你個柒頭啦，係咪先？搭的士又親民咩？係咪？真係認真咁，好似話去買包子。雖然佢呢個人民日報嗰度啲形容都好誇張噶啦，就話佢點咗兩豬肉大呢個嘅。葱馅嘅包子有六个， 系啦，咁觉意去 一碗嘅， 记得佢买过啲咩喎？又 一碗炒肝，一份呢个芥菜。 其实我比较有兴趣知道咧，佢拿咗呢啲嘢埋咗位之后，真系有冇食落去佢惊唔惊自己食中地沟油啊？定你食中呢个假猪肉、啊？ 芥菜 唔系诶，唔系呢个antibiotic 嘅猪肉啊？嗰啲 唔系其实我觉得共产党嘅进步，佢能够出呢啲咁嘅新闻都證明佢 會唔會係因為阿習總嗰個女喺美國讀書，所以佢有啲新嘅西方思想。 我唔知啊，但係

即係中國人， 好似德國佬咁慣一鋪，老老實實慣一鋪啦。 費事你再喺度煩，但係佢有謀略嘅。你應該諗佢一個謀略，就係咧佢揸住呢樣嘢咧，係嚟同你講數嘛。 嗯， 係嘛？揸住釣魚台亦都係一個講數嘅方法，揸住呢一個靖國神社都係講數嘅方法。嗯、你唔好同日本仔認真。 嗯。 佢其實而家面對一個民主選舉嘅制度裏面咧，佢一定要借呢一樣嘢嚟作為佢嘅牌嚟啫。 嗯， 係嘛？你中國同佢認真嘅話，其實你係出醜嘅最後結果。 出醜咯，而家咪 唔係你同佢打？ 係咯， 你咪同佢打先，你咪同咁樣打先。 講嘅要都係， 唔係咯，我講下嘅啫喎，大哥，係嘛？即係佢唔係冇佢嘅道理，佢就話二次世界大戰唔單止係戰犯，亦都有好多人係死咗喺度嘛。咁人哋嘅總理， 啊、 即係我唔係幫日本，亦都冇需要幫日本，佢去參拜咪由佢去咯，屌！ 嗯， 冇乜實際嘅影響嘅嘢嗰樣嘢。 嗯， 有咩咁緊要啫？咪俾佢做咯。 即係你覺得佢係，即係你覺得， 如果你唔理佢嘅時候，就最好啦。即係你鍾意拜就拜啦，我都採啲戇居嘅都。 如果佢可以咁大方嘅，就唔係佢啦，係咪？ 啱。咁但係你如果你繼續同佢糾纏喺呢個參拜同唔參拜嘅問題裏面，你咪由得韓國仔去搞囉。 即係你覺得佢反應太過敏喎，係咪？ 唔係，佢成日都過敏我覺得。 喂，但係反而韓國有冇反應呀？ 有。 我調返個諗法，有反應嘅。If you don't care 嘅時候。 嗯。 佢就唔知唔可以擺呢個棋出嚟， 佢仲唔知可以點做好啊？ 係啊，你鍾意拜就拜啦，我唔撚理你啊。 嗯， 即係我啲男女關係咁啊，你唔鍾意我嘅話，屌你行撚開啦咁樣。即係你鍾意拜就拜啦，咁呢個係一個最好嘅方法。你問我對付日本仔呢個係最好嘅方法，你鍾意拜就拜，正常人生我都唔 care，I don't care，I don't mind。 咁即係 點做就點做。 嗯， 咁佢仲攞呢樣嘢嚟。可以攞到右翼選民咩？佢唯一攞到右翼選民嘅地方，唔係因為佢參拜靖國神社，而係令到激嬲咗中國嘛。你嬲，咁咪正中佢下懷咯。你都戇嘅。 咁咪咁我問，咁依家喂，咁咪好大鑊喎！即係 咁你一係就去到更盡，就話你參拜靖國神社啊嘛。咁我追翻你日本喺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嘅賠償。 系咯， 嗰啲慰安婦啊， 未出 offer 分票啊，嗰啲系嘛， 未出 offer 喎。 嗱，呢啲就實際啦，對中國人民嚟講，係嘛？ 但佢又唔敢做啊。 對啲蝗蟲嚟講，係最重要啊！屌你賠錢， 但佢又唔敢做啊， 係嘛？你喐佢參拜靖國神社有春用咩？你問我，你咪參咯。 即係變相幫安倍晋三助選，幫自民黨助選， 咪咯， 係咯。咁阿牛呢都係，即係爭條台呢都係。 但今時今日日本法院去追索賠償嗰班友咧，中國仲係唔支持佢哋嘅喎。 係咯，即係硬頭嗰啲喎。 唔係，所以你寧願對群眾有實際利益嘅，對中國人民所謂中國人民感情。有直接嘅嘢，你不如你嘈嗰啲又好过， 即系一炮过搭晒所有人啦。 唔系慰安妇，你讲二次世界大战嘅赔偿，军票、 钓鱼台嗰啲， 系嘛？你真系争钓鱼台，你做呢啲嘢好过啦，共产党。 但系中国， 你对住香港人就大大支嘢，屌你咪对住日本仔， 一嚿啊， 系嘛？你点解唔可以蹂躏佢啫？ 系咯， 你透过 A 睇 AV 嚟游泳，佢咩意思啫，大佬？系嘛？你不如直接问佢啦。 而家苍 J 极都系咧苍井老师嘅啫。 系咯， 你不停去参拜呢个政治嘅神社，你根本就系唔好理佢。 嗯， 攞实际嘅嘢。如果从实际嘅外交嚟讲，你又唔敢。 嗯， 你咪俾人食住条水上咯。 仲要帮人助选，几唔抵啊！真系，唉，咁啊，好啦。咁啊，下一節我哋就讲翻 国际话题啦， 系啦，国际话题兼香港话题，其实系、下次再讲。 好， 喂 ，Sally， 你下个月边度旅行啊？又 冰岛 去沟仔， 我被仔沟噶， 有我小魔女王靓女 A 沙莉 出游沟鬼头，同大家分享一啲出外沟鬼仔嘅经验啊！耶、yeah ， 记得留意啊！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大军阀。 好啦，最后一节大军阀啦。咁就我哋第一节咧，即系大家仲记得我哋请个 David 过嚟噶嘛？咁就系讲呢个 topic， 就系呢个南苏丹 獨立嘅一啲前因後果。 係咯，兩次都唔俾佢咁搞到佢變咗阿近講兩句咯。 係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喂，南蘇丹又發生咩事啊？非洲呢個咁嘅小國。 哦，南蘇丹呢樣嘢咧，南蘇丹依個個係依個我哋世界上面最比較一個新嘅 最新嘅國家， 最新嘅國家嚟嘅，就2011年先獨立嘅。咁以前咧就冇南蘇丹一樣嘢，就只得蘇丹一個嘅啫。咁就如果要讲下南苏丹点解会独立嘅话，我哋可能要首先研究下苏丹呢一个国家或者呢一个地区所 点解初初会系一个国家先 系啦。 唔系你独立走唔出几个问题嘅啫，宗教、种族、文化 系啦，呢啲其实都系所有嘅原因嚟嘅。南苏丹佢嗰个文化同北苏丹，即系而家嗰个苏丹剩翻落嚟嗰个苏丹咧，系唔同嘅。咁而家嗰個蘇丹咧，佢主要係一個回教嘅國家嚟嘅，絕大部分嘅人口都係回教徒，但係南蘇丹係啦，佢哋阿拉伯人膚色都係阿拉伯人，白啲嘅個皮膚係。但係南蘇丹咧，佢咧就反而佢嗰啲人民咧係唔同嘅，係基督教徒，個文化亦都唔同，而且膚色亦都係黑啲，好似即係正宗非洲人咁樣，係黑蚊蚊咁樣嘅。 所以佢最後嘅公投嘅結果係98%咧，都係贊成係呢個獨立。 係啦，呢、這個公投 亦都係好快地咧，聯合國即係全世界好多個國家都承認佢呢個獨立嘅。 係啦，因為佢其實咧，南蘇丹呢個獨立抗爭其實都起碼有接近幾十年嘅，二十幾三十幾年嘅。咁就佢呢個抗爭，佢就其實係一個幾漫長嘅歷史嚟嘅。咁就不過就係其實南蘇丹呢樣嘢呢嘅歷史由來呢，其實同呢個剩返落嚟嘅蘇丹其實係淵源呢，就可以話係 即係點解俾人 group 埋咗一嚿嘢呢。 係啦， 其實呢就係鄂圖曼帝國 係 咪？ 係啦，就係、是、開頭呢，就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有熟悉地理嘅話，蘇丹呢就喺埃及嘅南面， 尼羅河嘅頭段。 係啦，冇錯。咁埃及呢以前咧就係奧圖曼帝國嘅一部分 ，Ottoman Empire 嘅一部分嚟嘅。咁就喺英國人未嚟到埃及之前咧，奧圖曼帝國又嘗試將蘇丹列入埃及嘅一部分，係啦，拼入去亦都係成功嘅。咁就英國人嚟咗之後咧，就成為咗埃及，成為咗大英帝國嘅一個 protectorate， 就係一個保護嘅一個國家，亦都係正式 under 大英帝國嘅一部分咁樣。咁就蘇丹咧，亦都係 拼 入咗埃及嗰度嘅， 北蘇丹、南蘇丹一齊拼入咗落去。 係啦，冇錯。但係嗰陣時咧，英國嘅殖民者佢哋就好得意嘅喎，佢哋將個北蘇丹同南蘇丹咧嗰啲人民咧就有一個係有一個分隔分離嘅呢個 measure 喺度嘅，就例如話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喺北蘇丹咧，佢哋就唔會容許佢哋啲人民咧就係著呢個阿拉伯嘅服飾咧，亦都唔容許佢哋用阿拉伯文嘅，亦都唔會容許北蘇丹同南蘇丹嘅人咧就過呢、這個。嗰、那個係嗰、那個北緯係嘛？北緯十同埋北緯八呢個作為一個邊界喺度。 翻返去具體嘅問題就係話，咁獨立完之後咪解決到所有嘅問題呢？咁樣呢個就係關鍵啦。嗱，最近就即係南蘇丹就所謂嘅白色部隊啦，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咧，就話即係介入咗呢個嘅衝突啊嘛，即係話透過呢個暴力嘅方法。去解決緊即係大家嘅一個分歧咁。 其實嗱，當初點解會有呢個白色部隊出現呢？其實係嗰個總，即係嗰時有個總理嚇，咁啊自己有一扎私兵嘅。咁、咧，跟住呢個總理俾人炒，俾個總統炒 Q 咗嗰時咧，就拿住呢扎私兵走咗出嚟，就揼翻而家嗰個總統同而家個中央政府，就自己佔據咗一部分嘅國家。咁咧就其實呢個國家咧有一個問題出現，就係、是、佢有好多石油利益嘅。 嗯， 係 啦，冇錯。 中國咧，其實咧而家就一路都候住啲石油利益，就成日都想去 influence 呢個國家，去想買佢啲油。 簡單嚟講就話，今年七月嘅時候，就係呢個嘅南蘇丹裏面嘅總統同埋副總統嘅權力鬥爭啫。係 啦， 係 啦， 啱唔啱啊？ 權力鬥爭嚟嘅。 所以你話即係南蘇丹，即使係攞到獨立嘅話，都唔係一天都光曬噶。 其实佢个问题就系来自佢嘅独立。如果佢初初冇独立咧，反而佢系唔会有今时今日咁样嘅打仗嘅、打呢个仗嘅。因为如果佢冇独立，佢就唔会有正总统，又唔会有副总统，咁就唔会有呢个 power struggle 出现啊嘛。 系、 咁

都好多已经系讲咗普通话 嘅。而且另外一样值得提嘅就系南苏丹即使独立之后咧，其实都系纷争不断嘅。首先佢就喺边界同北苏丹军队有呢个冲突啦，而且而家都打紧内战。咁呢方面香港人可能要即系借鉴一下，如果佢哋真系想独立嘅话咧，愿唔愿意冒呢个风险咧？ 即系要可能受军事训练啊，甚至打仗嗰啲成。 系啊，即系起码做一个心理准备喺度。 一定要噶，你嘅国民即系例如你嘅仔啊， 要受军事训练。 唔好讲女啦，系嘛，生女好啲，就是、要受军训噶嘛。 喂、啊，新加坡人人都要受，都要去兵役噶，系咪？台湾人人都要兵役噶、 啊。即系你问我，从一个好务实嘅角度去谂嘅时候、嗯，你就唔会拣呢样嘢嘅。吓，系嘛？你最多就系独善其身。自己搞自己嘢，你唔好谂你中國。 喂，而家反而咧，而家 under 呢個 basic law， 我哋香港人唔使當兵喎，大佬你想當兵都唔得噶。 你都唔需要將你嘅税係交俾中央，係嘛、嗯？全國性嘅法律亦都唔需要適，即係適用於香港嘅部分，其實好少。咁咩國旗啊、國徽嗰啲咪屌你咪扭撚得佢咯，係咪、 嗯？反而可能就數喎，而家仲係。 咪所以，如果你話真係俾香港人重新選擇嘅時候，理性啊，唔係感情上嗰樣嘢嘅時候咧、嗯，香港人唔會咁揀， 嗯， 絕對唔會咁揀，因為。水雞係咪、嗯？加上而家經濟嘅融合，你係冇得走得甩。所以我話，如果你要做呢一個嘅所謂獨立嘅訴求嘅話，應該1984年啦，1983年。 咁而家早嗰陣時就應該係同， 即係個時機過咗啦。咁如果 冇得搞， 如果而家獨立咧，可能要承受即係經濟上， 同埋你近年嚟嘅經濟學者已經講到咧 ，economic integration 係最好噶嘛，即係。最群嘅效應，即係你點解嗰陣時候胡應湘提嗰個獎港珠澳大橋嗰樣嘢係即係係 OK 嘅咧、 嗯， 即係通嘅咧，就係、是、因為你減低嗰個嘅 logistic 嘅 cost 啊嘛， 嗯， 係咪？即係話經濟上邊你嗰個成本係降低咗，無論出口又好或者係內需都好，其實基本上你都係對嗰個嘅經濟發展有幫助，所以你走唔甩 嘅。我又用其他台嘅角度去睇啦，陶君雄你咪投咗共，你幫共產黨説項。 唔係，我唔代表我同意呢一個嘅共產黨嘅當政喎，我只係認為我哋係冇得走啫，冇得走得甩。 其實我都會問到問題喎，我當你班友真係咁鬼憎共產黨，共產黨冧咗嚇，咁香港更加點樣處理？ 嗱呢個説話 係共產黨講， 就代表共產黨。 喂，我真係問一個問題喎，可能你仲撲街喎，可能啊。從香港的角度， 唔係我就 中國角度可能好嘅。 Kelvin， 我就唔懷疑你即係係咪對共產黨忠誠咧？我就咁樣答。共產黨如果係醒爬嘅話，其實而家佢自己推行政治改革咧，佢仲有一翻身。 嗯， 佢仲可以贏翻個選舉翻嚟。但係如果有一日去到官逼民反嘅時候，已經爆嘅時候咧、 嗯， 你中國四分五裂，挑我西藏使乜同你一齊啊？我新疆仔 Q 同你一齐，我内蒙啊，梗系加入外蒙古啦，你咪傻仔嚟噶，咪广东咁，我哋咪讲广东话咯，屌，系嘛，我哋又成立一个广东 国咁样 但系你问翻一个好核心价值嘅问题，对人民嚟讲，边一个系国家都唔重要啦，系嘛？ 绝对系唔重要嘅， 系咪？有咩咁重要性啫？最紧要我经济利益上，我个文化嗰个认同上，我哋系同意嘅，咁咪得咯。 你譬如放眼今日嘅歐洲 ，OK， 佢用嗰個歐盟去嘗試叫做統一啦， 但係 嗰 種 係啦 ，economically 嘅 integrate 咗，但係咪就文化上大家 keep 翻啊？大家嘅語言係 keep 翻啊？佢唔會夾硬逼曬你全部全歐洲學習同一個語言啊嘛？ 咪同埋你小國寡民先至嗰啲人先係最幸福 的。絕對係，你睇下歐洲最有錢嘅國家係咩啊？盧森堡， 嗯， 摩納哥， 你中央集權嘅制度，喂、大佬。我起唔起呢個港珠澳大橋，都係我澳門同珠海同香港人嘅決定啫，關你呢個北京嘅查事啊？ 乜事啊？係啦， 關你查事啊？你鬼知我哋需唔需要咩？你知道都好啦，你都唔好幫我哋決定我要唔要啦，大佬，我哋有環保嘅問題要考慮，係咪？我文化嘅問題我要考慮，我經濟嘅問題我都要考量，咪點解你要幫我決定啫？好簡單啫嘛，所以嗰啲人講緊所謂。民族自決嘅問題、住民自決嘅問題、獨立嘅問題，基本上已經唔喺現世代裏面應該有 agenda。呢啲 agenda 都係錯的，所有翻到去嘅結果就係睇實際利益，有冇仇先？有仇嘅我梗係獨立啦，冇仇嘅屌你戇鳩嘅你，我自己無端端交水費一個月係一嚿水冚家牆，因為我獨立咗之後，我冇東江水之後，我交400蚊，我會諗多錢啊！ 所以而家啲人咪話要成立呢個海水化淡咯，係嘛？ 唔係海水化淡，我就話啦，可能係